从丫丫学语到朗朗读书，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绘声绘乐，绘制幸福。 各位好，是佳慧，这里是绘声绘乐绘制幸福，来自陈慧娴1992年归来吧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飘雪，听了好多年啊，每每听来呢就会有一种别样的这种情怀缠绕在心间，你会想到那样的一个飘雪的季节，你会想到和友人相处的这种细节，你也会想到曾经在无数个这个夜晚自己内心独处的时候的那些细节。我们再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武艺谭佑明、刘星、李伟共同带来的一首歌曲《忆》。 出生入死没想会有人陪，你为我流血几滴英雄泪，为一起刻下丰碑。流浪的日子有你在作陪，我认定的人死也不后悔，你犯下了罪头也不能回，走向深渊的轮回。 是你回家的路已被火点燃融化，我的呼唤为你喊到了嘶哑。 有你曾给我浪迹天涯，我也会大学为你作伴，只要手你在旁四海皆为家。就算物是人非相三杀，整个世界也相互厮杀，身边有他不必害怕。 天生我命要与不共作对，出生如此没想会有人陪，你为我流血几滴英雄泪，为一起刻下丰碑。 流浪的日子有你在作陪，我认定的人死也不后悔，你犯下了罪头也不能回，走向深渊的轮回。 是你回家的路已被火点燃融化，我的呼唤为你喊到了嘶哑。 有你曾与我浪迹天涯，我也会冷血为你作画，只要兄弟在 这是武艺谭佑明和刘星李伟共同带来的一首歌曲义啊，义气的义。那这一首歌曲呢也是为电影《毒戒》所演唱的主题歌。毒戒呢是这个导演刘国昌携手四大影帝及男神刘青云、林家栋、古天乐和张晋共同带来的这样的一部这个电影啊，华语电影。而且在这部电影当中呢带有一种复古的这种风格，比如说他的这个长发呀、格子衬衫啊，还有牛仔裤等等。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苏慧伦，这是他在1996年《Lemon Tree》专辑当中带来的《被动》。

赛车车身划痕、剐蹭轻伤是否一直困扰您？斯图加特进口可修复隐形车衣，防划痕，终极保护原车漆，并为爱车提升亮度30%。快来斯图加特给爱车美容吧！电话同步微信13911371295。 方向比结果更重要。 我不关心你现在是谁。 经验比知识更宝贵。 我关注的是你想成为谁。 微信关注无忧见地， 听意见领袖，看知识网红，约行业大咖，就在 无忧见地。 餐厅开业了，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九五九先头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910113033，13910113033。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北京日报消息，近日，燕宝高米店家园公租房项目迎来一批新住户。这是北京试点新北京人专项配租公租房政策后，首批办理选房入住的新北京人租户。记者了解到，其他新北京人租户将陆续入住，第二个项目将在下月1号入住。根据公告，面向非本市户籍申请人配租房源共120套，马泉营家园90套，高米店家园30套。在这当中，项目所在区工作满一年且单位在所在区注册的非本市户籍申请人为优先的第一次序，其次才是其他符合条件的非本市户籍申请人。大兴信息网消息，4月28号，以筑梦为主题的大兴区首届男孩子文化创意设计大赛启动。据悉，大赛面向全国文创设计企业和设计师、设计爱好者，征集平面设计、产品设计和数字媒体等3类8项设计作品，最高奖金10000元。所有获奖作品还将有机会在2017年中国设计节上展出。报名通道于4月28号正式启动，参赛者可通过6种官网方式报名并提交参赛作品，作品征集截止到6月20号。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从丫丫学语到朗朗读书，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绘声绘乐，绘制幸福。 的时候太冷清，拥抱的时候不够靠近。哦，他不爱我，说话的时候不认真，沉默的时候又太用心。我知道眼神说出他的心，我看透了他的心，还有别人逗留的背影，他的回忆清楚的不够干净，我看到了他的心，演的全是他他的电影，他不爱我，尽管如此，他还是赢走了。 我的心。还是赢走了我的心。 文章1999年未完待续专辑当中翻唱莫文蔚的一首歌曲他不爱我。其实我觉得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唱出这样的一句歌词，这样的一声发自内心的这样的一种叹息，其实是很痛的一种感觉，然后也是很无奈。节目最后送给大家的是来自郑秀文2002年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曲舍得，有舍才有得，这也许就是来自生活当中的一种智慧吧。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佳慧，接下来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 以为你忘了，所以选择沉默，还记得你的手传来的温柔，天刚亮了，又是一夜等候，你还有什么借口可以来哄我？看清自己的脆弱和你的软弱，历经这段感情之后，我才了解另一个我，去一些的去成全去放手，过我自己的生活，想你的时候就让回忆来陪我，终于舍得去成全去放手，不追问你的感受，尊重彼此的选择，当你决定了向左，我往前走。才了解另一个我，终于舍得去。 成全却放手过我自己的生活，偶尔想你的时候就让回忆来陪我，终于舍得去成全却放手，不追问你的感受，尊重彼此的选择，当你决定了向左 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揉一揉太阳穴，暂时放下手头的工作，看窗外忙碌的人群，都有各自的故事。